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。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。北京音乐广播，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阿格里奇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，由杜托特指挥皇家爱乐乐团协奏，还有阿格里奇演奏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，由罗斯特洛波维协奏曲，由杜托特指挥皇家爱乐乐团协奏，还有阿格里奇演奏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，由罗斯特洛波维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